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九集，成灾来到外面，迅速扫视四周，地上有几辆倒着的自行车，他扶起一辆，还没跨上去，他的目光又落在另外一样东西上，在数米开外的地上躺着一辆摩托车。成灾走过去，小心地观察车体，是辆川崎 250cc， 似乎不用担心汽油泄漏，车钥匙插着，估计跟其他机动车一样，驾驶员突然间就消失了。幸运的是，摩托车似乎处于等红灯的状态，大概是倒地的那一刹那发动机熄火了，汽油还剩许多。成灾扶起摩托车跨上去，却感觉不对劲，原来车座的一部分没有了，是与臀部和大腿接触的部分，那里不像是被削掉或者磨去的，倒像是原来就不存在一样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车把上，成灾试握了一下，把手的一部分按照手的形状凹陷了下来，车把用久了会有磨损，但这辆车明显不是这样。成灾带着疑惑尝试去发动车子，虽然坐得不舒服，却没有什么异常情况。他驱车上路，机动车道被事故车堵死了，只能开上蔡蔡美骑车的人行道，但那也不容易，也许是地震或者事故的缘故，人行道上有无数障碍，不是店铺招牌掉了下来，就是倒着自行车，更有失去了司机的机动车冲上人行道，猛撞在店铺上。成灾时而避开障碍物，时而下车搬开东西，就这样追赶着蔡蔡美。他一方面担心这样赶不上蔡蔡美，一方面也推测蔡蔡美恐怕同样前进得十分艰难。不久，成灾便确认他猜对了，摩托车灯照耀的前方出现了蔡蔡美的背影，他正推着自行车想要跨越什么东西，但随即停止了动作。摩托车的发动机声似乎传进了他的耳朵，他回望成灾，无奈地呆立着。成灾慢慢上前，旁边的楼房已经毁坏，瓦砾挡住了去路，一辆货车和小轿车连续碰撞，堵死了路，没有留可以通过的空隙。 要骑车翻过那里很难呀。 成灾下了摩托车，一边走近蔡蔡美，一边说道：“ 为什么？” 蔡蔡美眼含泪水问道：“ 什么意思？” 成灾先生为什么要来追我？别管我就好了。 那可不行，你不是也丢不下那个小宝宝吗？ 那不一样，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。 既然这样，总得告诉我们一声吧，其他人会担心你的。 蔡蔡美手握车把，低下了头。 我想去看看医院的情况。 医院？是你上班的帝都医院吗？ 蔡蔡美点点头。 我很想知道医院怎么样了，有很多住院的病人。 那些人现在都消失了，我觉得咱们只能这么认为。 可是怎么会遇上这种事？ 蔡蔡美抬起头，狠狠地瞪了瞪成灾，随即无力地摇摇头。 连你也不明白吧？对不起。 总会找到答案的，可现在最重要的是生存下来，而不是搞明白那些事情。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了，请和我们待在一起吧。 然而蔡蔡美没有点头。 不用担心我，请让我去医院。 可能什么人也没有，即便有像我们这样的幸存者，也不会一直待在医院。 尽管如此，可是我还是想去。 为什么？ 蔡蔡美咬着嘴唇，再次低下头。 非说不可吗？ 看他沮丧的样子，成灾后悔一直追问。他意识到自己无权限制蔡蔡美的行动，也没有正当理由侵犯她的隐私。 明白了，好，我也一起去。 他见蔡蔡美因惊讶而抬起脸，继续说道： 翻天桥不算远，但骑车去可是够瘦的，而且你也不熟悉路线，如果熟悉的话，你就不会在这里磨蹭了，早见了障碍物少的岔道了，对吧？ 蔡蔡美摇摇头， 我不能给你添麻烦。 嗯，不辞而别才是麻烦，大家都担心你，还是快去快回吧。 程灾跨上摩托车， 来，上来吧。 可， 来吧，快点。 蔡蔡美下了决心似的点点头，双手离开自行车车把，走进摩托车，坐到程灾身后的座位上。 你可要报警了，路况不好，恐怕会颠得比较厉害。 嗯。 蔡蔡美小声回答，两手抱紧程灾的腰。程灾见状，发动车。程灾选择了一条障碍物少的路向前飞驰，幸运的是不少地方的路灯都亮着。约20分钟后，车子已驶入帝都大学校区，医院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，还有几处房间的窗户内透出灯光， 简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 蔡蔡美下车后说道， 医院晚上通常就是这种气氛，只要没有急诊就很安静。 过去看看吧。 程灾说着迈步走向大门，二人穿过正面的玻璃门，门内光线昏暗，但灯亮着，只不过候诊室也好，挂号台也好，全都空无一人。咨询台前有一辆轮椅，铺着用旧了的坐垫，靠背上挂着一根拐杖， 就像刚刚还有人坐着一样。 蔡蔡美看着轮椅说道， 你的科室在什么地方？ 13层的护士值班室，我去看一下好吗？ 最好不要使用电梯。 我知道。 蔡蔡美说着迈步离去。程灾环顾四周，无论哪里都像蔡蔡美说的那样，飘荡着有人曾存在的浓郁气息。挂号台上有一张刚写了开头的挂号单，旁边丢着一支圆珠笔。程灾拿起笔思索起来，四处都有些许凹陷，与其说是承受了压力，不如说是仅仅那一部分消失了。他尝试着拿起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很快他明白了，只有手触摸的部分消失了，跟刚才的摩托车一样。程灾走进孤零零丢在那里的轮椅，拿起上面的坐垫，坐垫中央开了个大洞，看得出就是坐下时臀部接触的部分。不仅仅是坐垫，轮椅靠背也一样，只有后背靠住的地方被干脆地切去了。看着这些，程灾忽有所悟，他走向台阶。2层以上是病房，程灾踏入走廊，试探着进入附近的病房。这是个6人间，各床由帘子隔开。程灾走进一张床，当然是无人的空床，但掀起被子时明显可见异常情况，被单上有个洞，呈现出一个人躺着的样子，床也凹陷成同样的形状，被子内侧的中央部分也没有了。他查看了一下其他床，全都有类似的情况，只有一张床例外，但上面的被子是掀开的。可以想象，床的使用者也许去了洗手间。程灾确信，消失的不仅是人和动物，他们触碰的物质也消失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程灾完全不明白，可以确定的仅仅是其他人毫无疑问都消失了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了某个地方，这是突发事件。不知道这种超常现象发生在多大的范围，难以想象只发生在东京或者是日本这样的狭小地域之内，即便很小的异常气象影响也会波及世界。这样规模的超常现象不可能只限于局部。程灾离开走廊，登上台阶前往3层，护士站里没有蔡蔡美的身影。程灾来到走廊一间间病房查看，他想起蔡蔡美牵挂着患者，可她并不在， 也许她去下一层了。 程灾边想边走向台阶，正当此时他听见了一个微弱的声音。程灾一转身，轻轻循声走去，有一扇面向走廊的门开着，里面透出灯光，门牌上写着医疗咨询室。他向内探头，看见了蔡蔡美的背影，他跪在地上正在啜泣，旁边有一张小桌子，椅子围在桌旁。 蔡蔡美小姐， 蔡蔡美止住后背的颤抖，微微歪了歪头。 怎么了？ 蔡蔡美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像是要稳定情绪。 没什么，不好意思。 程在发现他手里拿着东西，细看是一只茶色的凉鞋。 那凉鞋是怎么回事？ 蔡蔡美迟疑了一下，小声说道： 是他的。 他的？ 他在解释病情时有脱掉一只凉鞋的毛病，我提醒过他好几次，这样看起来不严肃，还是改掉为好。 程在进入房间，桌上放着病历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，虽然不懂上面的内容，但知道了主治医生叫做松崎和彦。程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 那只凉鞋是松崎医生的吗？ 蔡蔡美点点头。看来松崎医生对他而言很特别，程在理解他为何想来医院了，他想知道男友怎么样了。 有一位患者得了胰腺炎，情况很严重，他说必须尽早告诉患者准确的病情。我想他是在解释病情吧。 正在解释是消失了，对吧？ 不是消失了，是死了。 蔡蔡美带着哭腔说道。 像你弟弟说的那样 啊，还说不准，因为连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。 可是哪里都没有这个人了，这点改变不了吧？这不是跟死了一样吗？ 这个我也说不好。 蔡蔡美把凉鞋抱在胸口，她的后背摇晃着，发出呜咽声。 我想劝你做一件事，既然咱们来到医院，我希望能带一套急救医疗器械回去，以防万一，主要是药店里找不到的东西。 然而蔡蔡美缓缓地摇了摇头。 那又能怎么样？反正我们是活不下去的，不是吗？ 为什么活不下去？现在不是还活着吗？ 现在是活着，但是没有其他人，城市只会越来越糟，这样怎么能活下去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但重要的是要活下去，这样一来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找到一条出路。 什么出路啊？他明明都不在了。 求你了，请帮帮忙吧。 程灾向他鞠躬。 现在绝望未免太早了，你的男友怎么样不是还没有人知道吗？说不定还是能够见面的，忽然消失也可能会忽然出现，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希望。 忽然出现？ 蔡蔡美终于转过头来，那双眼红肿。 真的？ 嗯，我相信，我们必须相信。 程灾坚定地说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